氛围或者说机制是不利于啊国家在足球基础工程上现在这么大的投入最终能够落实落地的。 对， 这个是一个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有所意识到，但大家都不愿意去触及，因为谁触及了这个问题，谁去做这个事儿，好像都不吃力不讨好。 对，确实是啊，正像李格老师所说，其实中国足球啊需要不断的去革新自己哈、啊、把这个体制机制不断的健全，找到自己的这种发展的路径，不仅是急功近利的使用各种手段能打赢眼下这几场比赛，更能够让中国足球可以长远的进步发展下去，不断提升，走出一条有中国足球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这可能啊是需要几代人下功夫，也需要啊从顶层设计到落实到基层的这个具体措施，符合整个一个足球的一个发展规律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最后一问题还想问问梁岩老师啊，就是对这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啊，您觉得亚洲区的这十二强赛，接下来中国队还应该怎么去来调整自己，有没有进军世界杯的这个希望？ 其实因为输了两场，我觉得呢就也不应该完全就灰心吧。 嗯， 因为现在呢这两场呢，这两个队伍就是我们这个组最强的队伍，他们不出意外应该能够进入这个直接获得亚洲那个四个名额，就是小组前两名，直接进军世界杯决赛阶段。 嗯， 他们应该有这样的实力。原本我们就打算呢，或者媒体啊、球迷啊，都这么预判的，就是我们应该拿那个小组第三，然后呢和另外一个小组第三打一个比赛，然后获得一个0.5个名额，再去和另外的大洲啊，可能是拉美地区吧。那边的半个名额，然后这两个队再去争那个一个名额，也就是我们争取那个小组第三。如果从这个小组第三这个目标啊，相对比较现实的目标来看呢，现在输掉这两场比赛，就算输掉了，你重新来过啊、你如果认真的打好，余下8场比赛其中的6场，比如对沙特、对越南、对阿曼的比赛，那么应该说还是有希望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判断，原来我们认为鱼腩球队的越南和阿曼，结果阿曼是1-0第一轮就战胜了亚洲的排名第一的日本队，所以这个组的形势呢就完全乱了，呈现了一种犬牙交错或者相互交织的这么一个局面了，我们想要从对手身上拿分，看来并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包括越南队，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比赛也只不过是0-1输掉了。他们和沙特队的第一场比赛，在53分钟的时候还1-0领先，结果一个意外，他们被罚掉一个队员，才以1-3输掉了比赛。也就是越南队，我刚才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这些年，青训非常的扎实，他们的进步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进步也非常明显，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队后面打这三支队伍，沙特、阿曼和越南，也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探囊取物的。 好，谢谢梁岩老师，谢谢李格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分析评论，让我们认清了中国足球现在和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样踏踏实实的走。当然我们说啊，中国足球应该从十二强赛当中认识到我们与强队之间的差距，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去奋力追赶，而不是把平日里我们欠下的债都放到国际比赛的舞台上被放大后又不愿去面对。走好今天的路，未来的路才会更顺畅。我们也祝中国足球好运。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收听本期节目和其他的精彩回放，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是李瑞，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节目，再会。